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小朋友们，今天的妞妞讲故事我们继续说首博的花絮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骆驼石头。文艺作品和人物通讯的一大差别就在于前者是虚构的，后者是纪实的。比如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和妞妞今天要说的这个骆驼石头。祥子是小说中的人物，再反映现实他也不归派出所户籍科管。而妞妞要说的这个骆驼石头呢，却是确有其人的，大名叫李晨曦，小名叫小石头，男，今年3岁半。12月16日的首博之行，他就在妞妞这个组里。至于小石头是怎样变成骆驼石头的呢，还得从我们来到老北京商业一条街说起。这条商业街也位于首博的5层大厅，它通过泥塑、仿真模型、实物展示等形式呢，为我们重现了前门大石栏一带繁荣的商业风貌，介绍了老北京的各种商业习俗。其中呢，让宝宝们最感兴趣的是展台上的那些泥塑作品，这些生动的造型展示了市集贸易的繁荣景象。有打把式卖艺的，有吆喝着各种小玩意儿的，有摆摊卖小吃的，还有来自西域的驼队。我们的故事呢，就发生在小石头看到驼队的时候。小石头是我们当中第一个发现骆驼的。小家伙兴奋地跑向那些惟妙惟肖的骆驼，摸摸他们的脑袋，摸摸他们的驼峰，嘴里不住地招呼着大家：“快来看呀，骆驼，骆驼！”妞妞领着其他宝宝来到了小石头身边，小家伙扭过脸，一脸神秘地对妞妞和大家说：“我们家也要养骆驼了。”妞妞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一遍：“石头，你是说家里要养骆驼吗？”石头很肯定地对妞妞点了点头，说：“妈妈说的。”妞妞当即开始在脑子里搜索着北京最干旱缺水的地区，但是怎么也想不起来有哪个区域已经沙化到需要养骆驼来当代步工具的程度。妞妞很困惑，于是把目光投向了石头妈妈，没想到居然跟其他妈妈不谋而合，一时间迷茫的目光们在石头妈妈那里整队集合。石头妈妈显然是被儿子的那番言论刺激得有些云里雾里，面对大家询问的目光，竟一边点头一边摆手说：“是呀，不是呀，是他说。面对大家询问的目光，竟一边点头一边摆手说：“是啊。”不是啊，是他说要养的。前几天看到一幅骆驼吃馒头的画，他当时就喜欢上了。妞妞与众妈妈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尽管不明白这个“是啊啊不是”究竟是什么意思，也不管这个骆驼吃馒头究竟为何物，但是有一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那就是石头妈妈回避了到底养不养骆驼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想必其中大有文章。看来北京地区是否会出现第一批家养骆驼这个新闻素材，还是相当的具有可挖掘空间的，请大家继续关注妞妞对此事件的追踪报道。